制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和你准时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云浩，在这里问候大家早上好。起床了吗？如果还没有起床的话，赶紧先收听我们的节目，叫醒自己疲惫的身躯吧。当然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听之外，我们也是可以看的电台。那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 FM 的982或者我们的中波调频 AM 927收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花椒直播客户端，搜索活力982，然后看一看两个带着起床气的早间主持人如何在激励自己好好工作。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北京时间，一样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 因为我们982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而且可以看，大家通过花椒直播、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正在实时直播的一个画面。 没错， 这样就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也 带着起床气，我觉得云浩你是在说自己吧。 对， 今天早晨云浩经历了一场战争。 绝对的。 嗯， 现在的时间呢应该是早间的7:33、26、27、28正在滚动当中。但是呢在大概20分钟以前，我 云浩同学 就是 还在 一个鲤鱼打挺一个鲤鱼打挺，刚刚从我温暖的被窝当中翻起身来， 就一个机灵惊醒，从梦中惊醒。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6个闹钟没把我叫醒。 手机死机了吧？ 真的不知道，就是我的猫也没叫醒我，我的闹钟也没叫醒我，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醒了。然后当我醒了 的瞬 间， 你的责任感叫醒了你。 对，一般我这个点的直播早上6点半就得醒，对不对？但我今天早上是7:10醒的，你知道当时我就觉得说 晚了40分钟，所以你平常的梳妆打扮要40分钟啊？ 倒也不用，就是起来两个嗓子，然后就是类似于之类的这种。我当时第一反应 是，好在已经准时赶到了直播间。 我本来以为考验爽爽的时候到了。一个人，嗨，大家好，我是爽爽，嗨，我是云浩。 精神分裂，好，尽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大家进入到好奇头条号。那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一些非常新鲜的消息。今天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周四，因为很快就要临近周末了，对吧？ 没错，是的，快到周末的昨天呢，小周末已经度过了，今天就是我们小大周末之前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了，这日子算得够清楚的，真的是每一个工作日都值得被纪念。 昨天我们也说了，这个快临近就开学了， 是 每年的九月一号快临近开学。那今天第一条的消息会跟大家带来一些跟大学有关的，说的是耶鲁出了一个报告，说在2017年初，他们研究了2016年新生入学的一个情况，说只有50%的新生做好了准备。这个研究 不错啊，有50%的人都准备好了呢。 只有50% 哦，好，也就是说马上要开学了，还有50%的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呢。 确实是 这个讯息呢，针对到的是大学准备度，这是一个新鲜的一个词汇，叫做 college readiness， 较难定义，它受到很是的，它受到很多因素，比如学校课程难度、主修专业、高中学校情况等的影响。作为一个探索新领域、挑战自我的平台，高中时候积累的很多通用技能呢，在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是用得到的。有一些技能呢，是你在临近高中毕业、步入大学之前需要掌握的。然后斯坦福大学学士学位拥有者呢，引知了北美新媒体负责人 Hannah Smith 认为，有三项技能是需要提醒学生们格外重视并且准备好的。 这三项技能呢，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学准备度这个里边的三个最重要的因子。 是， 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学准备都准备去上大学都需要做好哪些方面能力的这个提升。第一个就是时间管理，我觉得这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对 吧， 像我刚才那种情况就需要引以为戒。 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极其的有规律， 是 每天上课放学回家也就是写作业。 对， 但是如果进了大学之后，可能自由的时间就变多了。当一个人自由度变大的时候，他的这种自我管理的要求随之也会提高。 没错，所以呢，为什么这么多的拖延症诞生了，其实往往就是因为没人催着你干事儿了。高中的时候呢，老师总是督促着你，家长总是时不时的要滴溜一下你。但到了大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的室友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那个破罐子破摔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靠近那个时间管理最差的同学，对吗？ 所以我们祝福大家，你的宿舍里无论是四人间还是六人间，至少有一个人能够是那种学霸型，就是每天早上鸡打鸣似的6点钟准时起， 就是负责给全宿舍的人打鸡血，对吗？ 对的。 我们来看第二条，这个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因子是自我推销的能力。我想了一下这一条，它主要说的呢是说，大学里需要你经常在课上主动的去发言，然后跟老师展开一些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讨论。和同学之间呢也会进行一些社团的活动，需要你去做一些很声情并茂的自我介绍啊之类的。 对， 所以需要你去向大家展示自己，这就是我们说的自我推销的能力。 我觉得第二条远远要重于第一条。 是吗？ 对， 因为你的自我推销能力怎么样？ 超强的，我跟你说。就差明码标价了。 你就是一个行走的推销员，对吗？ 对，我就是一个行走的贩售机。 不错，大家向云浩学习。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第二条的能力有助于让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尤其在大学时代，有太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场合，包括一些社团活动，是需要你去拥有这样的自我推销能力的。尤其你会发现，当你善于去表达，善于去放大自己的优势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就是拔得头筹或者卓而不群。就是因为在大学那个范围之内呢，所有的人就是刚刚从，尤其是刚从高中跨越到大学的那个阶段，当大家还浑浑噩不知道该干嘛的时候，如果那会儿你一早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抢占了先机。 是的。如果你等到大三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你会发现 你前三年都在学校里没有什么存在感， 为什么学姐和学妹都已经不单身了呢？ 我们来看第三条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因子是责任感，是说在大学里你将第一次完全独立，在高中养成的好习惯可以帮助你应对一些压力，但是加强自我的责任感，比如说参加志愿活动、辅导小孩、当临时的这个保姆或者找一份工作，都可以提升你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呢会伴随你进入课堂，敦促你完成作业， 是 并且帮助你平衡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以我们经常说到有一些哈，这个担负一些家庭负担的这个同学好像读起书来往往更努力。就比如说这个家境条件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优渥的这个小朋友们，他可能在读书期间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社会兼职，或者有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机会，努力去争取。那么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即便说你没有这样的这个金钱方面的需要，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给自己加上一些责任感。 总之看这三条，时间管理、自我推销能力和责任感，都可以感觉到其实是要求我们的这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是自律。大家都说自律得自由嘛，可能在这个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个转换当中，这个自我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是的， 因为你真的是一个自由人了，大学里的老师不会像高中老师那样，你要是做得不好把你滴溜出来， 是的， 对吧？ 所以送给大家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无常三令五申，自省慎独。 好，这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碗鸡汤。 好，再来看一下第二条。第二条我觉得这条蛮有意思的。 说的是什么？ 因为在我初次看到标题的时候我误会了。我以为是说在某个游戏当中专为女性玩家造了一个这个艺术节，因为 WOW 这个缩写刚好是一个游戏的一个缩写，很知名的一个游戏。然后现在呢，他现在写的是首届 WOW 世界女性艺术节，致成长、自信与无限可能。事情是这样的，2010年的时候呢，英国南岸中心艺术总监 Judy Kelly 发起了首届 WOW 世界女性艺术节哈。这个女性的艺术节呢是女性的节日，通过演出、演讲、展览、市集、社交活动等各种形式，围绕艺术、健康、文化、教育、美容、时尚、体育、经济的热点话题，为女性和女孩子们营造轻松开放的社交氛围，让大家可以充分自由表达心声，收获到理解与自信。在七年的时间当中呢， WOW 世界女性艺术节已经在纽约、巴黎、悉尼这些世界居一线的城市遍布了5个大洲、20座城市，有超过100万人参与。这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文化盛事之一。 那么今年呢，这个 WOW 世界女性艺术节是第一次来到北京，会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然后这次的这个世界女性艺术节呢，包括了很多的内容，包括女性的沙龙，女性的一些故事分享会，当然还有，反正就是挺丰富的。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有展览，有演出，还有这个艺术节周末。那么这个艺术节周末呢，就是在9月16到17号这两天，就会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说起这个女性的艺术节其实它的这个理念呢，也是说，人们都还是有一个隐性的观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仍然是男性。所以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会多少的，就是，怎么说呢？会没有那么勇敢，有的时候会没有那么勇敢。然后这个艺术节就是想告诉大家说，我们应该有梦想的权利，我们有制定强大目标的权利。 好哇，听起来呢，好像，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可呼吁的。我一直都觉得女生挺强大的 啊。是吗？ 对，因为 我也觉得， 对不对？就因为我就是她，这个是女性的、女生的，反正总之是另外半边天的这个艺术节嘛， 另外半边天。 对，即便不是在这个艺术领域的范畴，就是不是以艺术形式作为载体来表达，在其他领域范畴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大放异彩的女生，然后活得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女生向来非常不容易的点在于，她比男生要肩负了更多一些附加值，比如说家庭责任，比如说生儿育女的这个功能可能只能女性来完成，再比如说她同样也得非常辛苦努力的去工作，在职场上升的过程当中，她的体力强度上也好，还是包括精力的投入上也好，可能往往要比男性投入更多。 而且我觉得社会对于女性的这个要求，还有就是无论你处在什么阶段，你都要美美的。其实这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前段时间就看到有些女明星在微博上这个吐槽说，大家不知道，这个女明星为了保持身材都付出了多少，说我去台湾就吃了 几口牛腩面我就长胖了，然后就在微博上飙泪。是一个很有名的女明星啦，就是大家都能感觉到女生就是比如说维持体重啊，或者保持自己一个很美好的这种外形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但是刚刚云浩也说，这些年其实有很多很卓越的女性在引领我们整个的这个女性的群体，相当于给大家一个鼓励。我就记得前两年特别流行的一本书，是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也是一个总监吧，对对对， 运营官之类的，对不对？ 嗯， 昨天有说到， 对，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向前一步》。他是说，女性们在无论是在会议桌上，还是说在这个家庭的谈判桌上，他都鼓励女性们能够向前一步，而不是就是退居二线的这种感觉。这本书也鼓励了非常多的人。 总之呢，我们是希望女孩子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女性艺术节，感受一下在艺术节上大放异彩的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些卓越女性。那么也希望大家即便没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艺术盛世当中，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时刻提醒自己，你可以美，也可以邋遢，也可以随性，但是呢你跟男人一样非常的勇敢。 好吧，这是今天的第二碗鸡汤。 是的，我今天就负责在每一个新闻之后呢，每一条好奇资讯之后呢，给大家做升华，好吧？ 对了，今天跟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吧，今天这个微微一笑的第二个板块微微世界观在8:30到9:30这个时段是真的会有一个大神会来到微微一笑。 哇， 当然此前微微一笑也来过很多很了不起的嘉宾，有各个艺术领域的，然后创业者， 但我必须备注一句，就是之前来过的所有嘉宾，就至少我接触过的，没有让我觉得有一个这么高不可攀的。 不是高不可攀吗？ 这不是为人哈、是他从事的这个领域。 对，就是今天这个嘉宾现在在研究的这个领域，让我和云浩昨天都稍微的费心准备了一下，真的是，因为今天要来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个持续的创业者，他曾经创立了几家公司吧，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创新工厂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顾问。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顾问， 那四个字。马上要上演，好了，我打拼了。 人工智能研究院， 是， 然后他自己说呢，他是区块链的研究者，同时他还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哇， 我们会等待一下李天放同学。 哦，好，那让我们提前稍微准备一下心情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代表了什么，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都赶紧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因为第二时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就是带着满脸的问号， 就是蒙圈的状态， 对，迎接这位大来宾的到来， 蒙圈和膜拜。然后我们今天会着重的聊一聊这个，首先前半个小时会聊一聊人工智能啦，因为人工智能这几年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热门，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聊一聊区块链。 天哪，我真的是，你知道昨天我在搜这个词汇的时候，我瞬间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大学毕业呀、 就是你去在网络上搜一个词汇，然后你还会发现你看完他的介绍之后你 还是不懂。 对， 就是这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今天嘉宾研究的这个区块链哈。 当然也要问候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刚刚加入进来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呢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我们稍后的节目互动当中。这一时段呢依然是好奇头条，好奇头条号。好奇头条号， 舌头捋直了。 是的，再跟大家放送到新鲜的资讯。在刚才分享完了我们的 WW 世界女性艺术节之后呢，再来看一条比较温暖的，或者说让大家觉得说哇好有童趣的，这条呢是关于城市当中的一个铺设。那很长时间呢，公共空间的设计评价标准是能聚集多少人到一个空间里面，就算是成功的，就是利用率嘛，那么但是呢现在城市规划师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标准了，他们如今更看重的是如何设计一个能够影响人们的感知，让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公共空间。 他们就是把斑马线刷成了彩虹色，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彩虹色的斑马线。 哇，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图片，真的很美，真的很漂亮，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铺在这个城市的路面上，然后我觉得走在上面的人就在这个背景下都看起来有点卡通感。 对，你感觉时刻就是那种就是糖豆广告之类的那种， 有点像巧克力豆的广告， 人要蹦着走才行，走在这样的斑马线上 确实是非常的美 好。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消息，也是说北京的很多斑马线被刷成了 3D 的，这个也是城市非常亮眼的一个 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 很多地方，很多路口，你关注一下，你就会发现。 还是说我从来不走斑马线也不对啊？我都是走的呀。 很多的地方，这个斑马线已经变成了三 D 版了。 我要去找一下。 嗯，然后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呢，是说在温哥华的四条街道的马路口，将斑马线漆成了这个彩虹的颜色。 哇！ 之所以漆成彩虹的颜色呢，是因为有专家发现说，在这个城市高楼大厦越集中的区域，人们对彼此的信任度和紧密度越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社会冷漠问题。 研究显示呢，孤独与社会绝缘所带来的健康隐患和酗酒或者每天抽15根香烟实际上是同样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小空间，我照顾好自己就行了，也不用去 social， 也不用去跟陌生人表示友好，也不用去每天挂着微笑，累他都还不行呢，我还有精力顾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在 大城市病吧， 对，在电梯里面的时候，我曾经就有碰到过哈，因为我住的是这个老年社区老年公寓 啊。为什么？ 也不是说我不是真的老年公寓啊，就是我那栋公寓里面呢，就是相对年纪比较长的这个姐妹会多一些，然后有的时候碰到同层的一些老奶奶就特别可爱，你知道吗？他们不像年轻人呢，年轻人你知道进电梯永远都是四个角，就是三个人站三个角，四个人站四个角，五个人中间就是站成五 孔。大家年轻人会比较多有角落情节，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他会觉得那个距离很安全很舒服。然后呢，每一次只要电梯里面有那个奶奶进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你是坐在那个。”我说：“对对对对对对，我是坐在那边。”说：“哎呀，上班去了，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哎呀，什么时候下班呀，巴拉巴拉。” 就会有一种邻里之间打招呼的感觉，但是年轻人都不会。 年轻人就不会。有一次，那阿姨就说：“哎呀，你看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我们住在同层住这么久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我说：“没事，阿姨，您要是那个闲的话，您可以来我家给我做饭。” 其实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邻里的感觉，我觉得挺让人怀念的， 对不对？ 那这次把这个就是斑马线漆成了彩虹色之后呢，这些城市设计的研究者也去做了一个事后的调查，说40%的受访者在路过这个彩虹斑马线的时候，真的表示说更愉悦了， 对不对？ 而且有高出60%的人愿意希望在这里见到他们的朋友，他们也认为即使在这里掉了钱包，也会有陌生人愿意归还。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就是你走在这个地方，你都感觉自己走在动画片里，都不能平铺直叙的走，你必须小鹿乱撞的走。 小鹿乱撞的走，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词。 就是， 对，其实有的时候城市的功能不仅仅是居住，还有交通。如果它能够在这些基本的功能之上给我们提供一些灵动感的东西，提供一些趣味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城市就会有温度。 是的，而且呢，我们看到了哈，除了这个彩虹的斑马线以外呢，其实在它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还有一个空旷的小道，也变成了一个绿色街区。参与者表示，走进这一街道感觉自己更加快乐，他们也愿意相信这条路上的陌生人，拾起路上的垃圾，而且并不惊讶，绿色植物的确能够培养出一个更健康的社区。那我们真的呼吁像这样的什么，无论是绿色空间、绿色街道也好，包括是这种彩虹街区、彩虹街道也好，如果有可能的话，也不用说整个城市都是， 对， 能不能在一些比较商业气息比较浓郁的地方，类似于 CBD 集中的地方，能够开辟出来一些，因为你看都有空间做这个公共吸烟区，我觉得也未可知有空间可以做这个事儿。 当然， 对不对？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生活的这个城市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这个设计院，就是这个设计院呢有一栋楼，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试验性的，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盖了一栋楼，这栋楼就是彩虹色。色的，每一层的外立面是一个颜色，从远处看就像一个直立的彩虹。这栋楼大家都特别喜欢，然后那个小朋友们放学了之后都会去专门从这里路过，也有很多的人在这里拍照。这是乌鲁木齐设计院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天哪，好棒！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俩生活的不是一个城市？明明小时候我们在一块儿，长大了我们现在也在一块儿。你说立体斑马线， 回去好好看一看。 立体斑马线， 现在我们也不生活在一个城市。 我都没见着。 总之呢，也希望我们的生活的城市都能够通过这些小的改变变得更加有温度， 好，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呢，少一点冷漠。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说的是这个东野圭吾的畅销小说《解忧杂货店》即将被拍成电影了。哎， 这是一条让我心塞的讯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之前不是刚刚《嫌疑人 X》的档案刚拍完吗？ 对。 然后看完了，你觉得开心吗？ 我没有看，但是我查了一下，它的票房也有4亿。 票房高就证明它好吗？ 这倒不一定。 而且那边还有60亿的票房在那等着呢，对不对 ？OK。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票房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觉得稍微有点心塞呢？ 嗯， 因为东野圭吾的小说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尤其对于我来说，我书架上有一格， 都是东野圭吾， 嗯，对，但是我有一格，就我书架是按类别分的嘛。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白夜行啊，这还用说吗？ 哦、oh, ，me too， 对不对？ 我也是。 然后呢，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跨文化的这个。尝试的艺术在创作当中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完美的再现到这个原作者或者原作当中一些经典的一些人设和桥段。比如说就像现在他说的这个解忧杂货铺，我光看到演员阵容我就会有一点点的担心，虽然这三个演员我也很喜欢，我们来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了。艺术指导没问题啊，韩寒大神。 艺术指导是韩寒大神。 是的，他的那个调调和东野圭吾有些时候还。 韩寒的调调我觉得是公路感、放逐感。 公路感，对，公路电影的那种孤独感、 平凡之路的那种感觉。 对 吧，对， 但是他是属于，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他属于浪子，对不对？有一点那个感觉。就是孤独的浪子，有点那个感觉，而且是深邃善于思考的浪子， 有一点，我觉得像一个流浪者。 但是东野圭吾的那个感觉呢，他做，如果他的每一本书都要用一个人物形象来凝聚的话，我会觉得说是一个诡谲思辨，然后甚至有一点分裂的，就是一个稍微有一点阴暗的人。 因为东野圭吾其实是以推理小说著称的， 对对对，这当然包括加贺探案集啊等等等等这些， 他主要写一些这个感情加案件，复杂的感情加复杂的案件， 是的，而且你会经常看到他小说里面人性很黑暗的那个部分， 就是那种深藏不露藏得非常深的那种阴暗， 但他又不会让你觉得说那个黑暗是就是太过于艺术创作的高度，就是他那种黑暗会让你觉得说，哎，真切的，好像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因为他讲的都是就是人共通的一些情感，比如说嫉妒，对吧？ 对， 比如说这个后悔， 是， 比如说吃醋， 哎， 他会把这些情感去放大， 好， 然后结合一些案件 ，OK。 但是我们要说的这部被改编成电影的《解忧杂货店》呢，是东野圭吾应该是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一本新书， 是， 这本书非常不像东野大叔的风格， 这倒是， 他一改那种阴暗和推理的风格，他变成了一种很温暖、很治愈的，甚至有点奇幻的、带着穿越元素的这个小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说当中的三人。组将由谁来扮演哈？王俊凯，加油， 好，加油， 别让爸耶， 好 爱的，这是美的嘛？董子健这个非常棒了，他很会演戏，所以呢，这次中国版，哎呦，他们还说一定会忠于奇幻和治愈的原著风格，然后呢，将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在这家杂货店当中帮你找回，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看过《解忧杂货店》这本书，我是觉得，《解忧杂货店》这本书里的角色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主要是这个故事的架构特别的巧妙。我给大家大概剧透一点点，就是《解忧杂货店》其实讲的是，有一些人被困在杂货店里了，然后他们呢，就是他们的身份是可以穿越的，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城市里的人，如果你们有什么烦恼， 哎， 你们可以给这个杂货店的邮箱，塞小纸条进来，把你们的烦恼写下来，你们可以问杂货店问题，然后呢，杂货店就会告诉你答案，而且一定是正确答案。 所以 比如说我考学如何选择，我还记得里边有一个就是身体残疾的人，他想坚持去弹钢琴，还是做，反正就是走艺术的道路， 可不可行， 对，然后当时身边的亲人都反对和质疑，他就去问杂货店，杂货店的老板说你一定要坚持， 所以， 总之是一个，我觉得是为人们解决人生疑惑的一个故事。 就是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简直太完美了。 一定会 帮助我 比喜茶还排长队。 对，就是他能帮助我做出人生所有重大选择，那些让我疑惑和焦虑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省事儿的地方，无论花出什么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当的。因为人很多时候会后悔的原因，就是在于有选择，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大家面对选择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 没错。 但是解忧杂货店能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所以为了这个故事的设定， 也要看一 下，期待一下这部电影吧。 当然，像这样的这个设定呢，我觉得我也还很推荐大家，包括以前很早的一部，另外一部叫《第八号当铺》。 第八号当铺， 对对， 这个我没看过。 就是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它也是讲的类似于灵魂交易，有这样的一间当铺，一个老板。 灵魂交易。 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设计哈，就是在这个剧情当中，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用 某些代价交换到一些这个实现愿望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半点的之前最后一条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讯息暂时结束了，稍后回来一下继续翻滚朋友圈， 来送给大家一首宋冬野的斑马斑马。 好，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新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王爽。 我是云浩，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了，我们是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吃的电台直播节目，当然在这里呢呼唤大家通过我们的 FM982 或者我们的中波调频 AM927 收听，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到我们的客户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已经渐渐醒过来的两位主持人了，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到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到北京时间，一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特别想跟这个今天在花椒这个房间里的小伙伴们先互动一下， 好， 因为刚刚都没有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哎，对，我们今天真的是没顾上理大家。 对，然后看到有这个 Lucky King 在夸我，谢谢，我很喜欢你夸的这个词。 三百条以上的留言你也翻出来念一下。 然后有一个 花椒，好，我把这条大声的念给我们看不到直播平台的这个听众哈。爽爽说要感谢 Lucky King 夸他什么呢？哇，主播王爽好性感哦。 谢谢谢谢。刚才还有花椒用户0206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我和云浩非常的汗颜。 不会啊，我特别乐意解答。他们说你们是夫妻吗？ 是呀。 云浩。我们不是夫妻，我们也不是情侣， 我们是 partner， 我们是老乡， 好搭档， 我们是老乡，好搭档。然后有的时候大家能在这里看到我和云浩，有的时候能看到山山水水， 有时候你能看到你和孔恩， 我和孔恩，对。但是无论怎么样，每天早晨都会有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在这里陪伴大家。 你说有没有一期可能是你我和孔恩，就是三个人的？ 可以啊， 也可以啊。 下次让孔恩来做嘉宾。 好， 我们刚刚跟大家预告了，今天在8:30到9:30这个时段呢，会有一位大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大神是研究人工智能还有区块链的。 好， 如果是非常期待的小伙伴们，来给我们刷一串666吧。 OK， 当然也要谢谢刚刚关注到我们的几位来自于花椒直播平台的 YFH153A， 谢谢大家的关注， 还有幸运星四叶草。 嗯，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直播时段呢，可以关注到活力982，因为我们在全天各个时段都有可能放送到，除了微微一笑之外，包括到各个节目档位都会有到活力的主播和大家一起分享陪伴。 嗯，看到克鲁兹已经刷了666，他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早晨一些非常新鲜出炉的一些资讯。 好， 刚刚说到了东野圭吾的这个解忧杂货店，接下来呢会说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研究，这个研究是说少吃点能提高学习能力，至少对线虫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研究是在线虫身上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线虫是铁线虫吗？还真不是。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来，我们看一下。 反正是一种叫秀丽隐杆线虫的蠕虫。 听起来很美丽的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讯息的具体内容好了。 嗯。 少吃点能够让你的思维变得更加敏捷。如果你是一条蠕虫的话，我们早对控制热量带来的好处略知一二了。比如说节食的苍蝇、老鼠和猴子的寿命呢，会比同类更长，就吃得少，活得更久。 嗯。 如今呢，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这一位教授发现，节食还能够强化大脑的功能。他的研究团队训练一种名为秀丽隐杆线虫的蠕虫，让他们学会将丁酮的化学气味和食物的奖励联系到一起。他们把线虫放在圆心，发现更多的虫虫会主动靠向有丁酮气味的一端，而没有靠向有这个酒精不是乙醚吗？为什么是丁酮呢？反正就是靠向酒精气味的这个另外一端，来证明他们的学习卓有成效。 一侧是丁酮，一侧是酒精。 对。然后呢，接受测试的线虫被分成了三组，一组分别可以随便吃，一组被饿了一个小时，还有一组呢是接受的限制热量的饮食。 嗯， 然后摄入饮食为正常进食一半的那些线虫，移动的这个数量是自由进食的线虫数量的两倍。我的天哪，你找的是绕口令吗，姐姐？ 总之，其实这个实验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告诉大家说，首先线虫是有学习能力的，然后饿了一阵子的这个线虫当然不会太饥饿啊，就是比起这些刚刚吃饱的线虫，他们的学习能力其实是提升了。 在哺乳动物的范围当中有类似的现象。 嗯， 2008年的时候，一份研究发现呢，60岁左右的人如果减少了30%的热量摄入，他们的学习单词效果会更好。 云浩，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叫村上春树，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吃蔬菜让我大脑清醒。他是一个吃的非常少的人， 而且还是个素食主义者， 而且是跑马拉松。 对对啊，这个是知道的，有看到。 他非常瘦， 他跑的好长，他的马拉松。 是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拉松爱好者。大家知道，村上春树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作家， 是， 而且他已经就快花甲了，就是，但是看起来就像40多岁的人，不仅非常年轻，而且他的这些年的作品一点都不会随着他年纪的增大而减少。 我身边有一位这样的前辈，也是类似于像这样哈，就是食素主义者，而且作息规律就是完全伴随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晚上9点睡觉，早上4点起床，现在年纪也是50岁上下，但看起来就跟30出头一样。特别惊人， 但可能我们说的这个是保持年轻哈。 是， 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是说 提高生产力， 少吃一点，真的会让你变聪明。 哎，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理解，这个是完全切实可行的，因为你知道，经常我们会有一个词儿叫饭后困。 因为就大家都知道，我们吃饱了的话，所有的血液都会集中到你的胃部， 大脑皮层能够分散的就有，对，能够分布的就有限了。 对，但是这个研究也说了，说也不能太饿，过于强烈的饥饿感反而会削弱认知功能。 当然， 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总想着要吃什么。 你都饿软了，你整个人都已经疲惫了，你这会儿肯定是没有精力去关注其他的事儿了。 所以推荐大家还是 饭吃七分饱是吗？ 分饱， 别八分，姐姐别八分，咱们七分就行。 行， 健康的饮食是7分， 听你的。 更健康的饮食是少食多餐。 对，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少吃多餐，别吃得太撑。我们来分享下一条消息，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三个很有意思的新设计。 好，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设计呢很简单，它是一个便携的体测仪，随身携带，只有20克重。我知道很多的小伙伴家里都有这个体重秤了。我们家有2个。就是我是 为什么要这么残酷的对待自己？ 因为有一个是升级版的，就是它可以测各种身体的数据 啊，就是脚心儿的那个地方，它是有那个金属接触面可以感应的。 对，大家知道现在有很多可以连接手机 APP 的这种智能秤，它可以测出你的身体年龄，你身体的水分，你的骨骼的情况，以及你的体脂率。 是， 然后但是这个秤呢，其实如果是出差的话，确实是不好带。 现在你真的是需要时刻把握到自己的身体指数变化。 没有，已经两个月没称过。 但我反而是每天都会称一下。 每天都会称。 对，我在期待每天数字变大，每天数字变大。 嗯，就是期待自己变胖啊。 对，我从去年刚开始，就是你知道那个数字真的会让你觉得就像打游戏打怪升级通关一样，特别的爽。因为从起初没有运动的时候才50公斤出头，到现在70公斤，就是40斤的分量，你要在2年之内，就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增起来，其实我觉得跟减肥是一样的效果，就是非常的困难。对于我这样， 我觉得你这样说话会遭人恨的。 对，我只想提醒大家，就是你知道有些人是就是减肥困难，有些人是增肥困难，但是当然是要健康的增和健康的减。 确实也有不少的男生跟我说过，说哎，只要我不锻炼就会变瘦， 我就是啊， 然后带着满脸的丧气。 我就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停止运动一周以上的话，我就会发现我整个人小了一圈，就肌肉维度会变小，然后分量也会轻一些。 所以无论是减肥增肌，还是说想保持一个更加好的体格，能够增长一些体重，其实锻炼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体重控制呢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这个新的东西，虽然它可能还没有上市哈，但是现在已经在众筹的阶段了。 对， 它的名字叫做 One Soft Dime， 来给大家看看它有多么的小。现在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 这么小， 它的大小就像一个 U 盘一样。 对，这也太小了吧。 有两个银色的圈圈是把大拇指放在上面的啊，然后你测体重的时候呢只需要站直了，然后把胳膊举平，然后两个手把大拇指放在这个圈圈上，就可以测出你的体重、体脂还有其他很多的身体指数，包括基础代谢率还有 BMI 指数。 哇， 我觉得很酷。 好厉害哦。 我觉得很酷。 我觉得对于那些就是有强迫症的人群来说，他太完美了。 你随时随刻都可以监测自己的体重，而且可以随身携带。 这个 对于经常出差的人来说太方便了。 相当于曾经我在视频上，就是网络上看到过一个当然是一个创意视频哈。这个创意视频里面说是一副全新研究出来的一个便携式的不是便携筷子，本来就是便携的，就是一个筷子，智能筷子。那个智能筷子呢非常方便的点在于，你把它插入任何食物的时候，它能够瞬间告诉你这个食物含有的卡路里和热量。 好酷啊， 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决定吃或不吃。 那我要把我们家的剩饭全部混在一起，然后让它测一下。 你就是要难为死别人，对不 对？反正它就是还可以和手机连接，然后告诉你建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应该吃些什么。 这个筷子我想要， 对不对？是不是听起来和这个是完美的匹配？应该要赶紧研究出来。 很好，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问说，这个体重秤其实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在酒店里也有，我不需要就是还带一个体重秤。但是我提示大家，体重秤最重要的是什么？永浩，你觉得体重秤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告诉你生活如何残酷。 我觉得体重秤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老换秤 啊， 就是因为秤和秤之间真的是会有误差的。哪怕我自己家用的秤不准，但是我一年365天都用它称，我看的是一个自己的变化。因为秤和秤之间，尤其是这种智能秤，它的这个准还是不准取决于它背后的数据库。 我觉得取决于我今天是不是排便通畅。就我觉得这点分量应该是不足以在秤和秤之间有差别。 我在聊技术。 我在聊生理。 好，总之呢，这个非常小的大小像 U 盘一样可以放在手心里的这个体重秤呢，现在的众筹的售价大概是600块人民币，我觉得还是挺贵的。有点贵。 便携式的东西，智能性的一些科技来讲，现在这个价格普遍一出来的时候，初期都会让大家觉得稍微需要一些小的代价。 但是我觉得它很快会普及的。 对，当它普及起来的时候，这就是我要说的，当它普及起来，当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小米啊开始生产它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会下来了。 对。好，来给大家推荐下一个好的设计。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设计呢，是一个神奇的音响。说这个音响呢，可以让你家开 party， 但是不扰民。它巧妙地利用了心理声学的原理，可以在实际音量不变的情况下，让听感音量倍增。也就是说，其实你并没有增大它的真实的音量，而是说你听起来的感觉好像声音变大了。所以这样呢，既增强了你自己的一个听感，又不会影响到你 旁边的邻居。 哦，而且呢，这套系统呢，就是在提高了你感觉声音像变大了的同时， 嗯， 还有一个好处哈，就是对你的耳膜明显更加友好。 嗯， 因为经实验证明呢，该套系统可以在实际音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听感音量提升2至3倍， 嗯， 而且也可以确保听到的感音量的同时提升了音质和冲击力。 嗯， 所以也就意味着你不用担心说再像以前一样，你知道我们去到你现在应该这个年纪，包括像我这个年纪，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去类似于像蹦迪之类的这种地方，对不对？ 会去一些清吧或者是一些比较安静的， 就类似于 club 或者 pub 那种超级 对 那种地方， 那种会觉得很吵。 你知道我现在到那种地方的时候，我已经就是音量当大到一定频率，节奏强到一定强度的时候， 音量太强 不碰会到地上，就是类似于到这种地方的时候，我会犯困，你知道吗？它震、 嗯、 我就会开始犯困，我就觉得这是年龄大了的一种表现。 可能你是真的前天晚上没睡够了啊。看到在花椒平台上有蒙奇蒂尔在给我们打招呼，说主持人好、哦、蒙奇蒂尔你好。 哎、嗯，进来了很多新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包括阿江、嗯、想想都舒服、雨中的闪电等等等等等等。 嗯，欢迎大家来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神奇音响， 哎， 让你在家开 party 不扰民。 好、嗯、那么这套音响对于一些轰趴爱好者来说，而且又是邻里关系不太融洽的轰趴爱好者来说，应该是太必要了。 嗯，而且好多的这个乐队还有开音乐会的这些主理人、嗯、他们都已经在试用这个音响了，都表示效果非常的好， 令人感动、 然后呢这套系统的适用性非常的强、 嗯、 无论是室内的场地还是户外的演出都能够胜任。 好， 我觉得它的市场空间很大、 哎、你看看哈，一边呢是让我们来提升我们的听感音量，有系统让轰趴爱好者有办法安全合理有效地提升听到的声音、 嗯、 另外一边下一条讯息呢、嗯、又给你的邻居提供了一个好帮手。 嗯， 因为如果你的邻居吹毛求疵的话，想要举报你扰民的话，他有了一个更加有理有据的武器，叫做噪音的探测器。 噪音探测器， 是的，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东西哈。 嗯， 那在对于很多公寓当中的有一些租客，或者说一些常住的这个住宅当中有一些不是常住住户的这个朋友，他没有那么注意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造成的一些声音，对不对？ 嗯。嗯， 然后呢，美国经营到短租生意的一位先生，就是 David， 在2天后收到邻居通过律师发来的投诉，以此为契机，他联手自己的朋友电子工程师兼程序员 Andrew， 于2016年成立了专门研发噪音监控系统的科技公司 NoiseWare。NoiseWare 就像噪音版的烟雾探测器，它本身不具备录音的功能，但是房东可以通过配套的网站或是手机应用查看分贝曲线。它号称能够根据持续的时间分辨噪音或者突发的声响，比如不小心突然摔了盘子或者突然有什么噪音，来避免房东推送误报的情况。 嗯，来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家用版的噪音检测器长什么样子。 来， 它非常非常的小，在这个屏幕的右 墙壁上那个吗？ 对，是墙壁上这个、哦、非常的小，大概有点像一个充电器或者稳压器的大小啊、然后它呢是可以实时监测你房间整个的一个音量的，感觉特别的便捷，就直接插在你家里的这个线板上就可以。 嗯， 总之这个设计是和上一个这个音响的设计 相对应的。 虽然现在我感受到噪音的机会不多了，确实是比较 少，主要来自于装修吧。我觉得大家倒不至于把声音开得有多大、嗯、 但是现在北京市的这个装修管理其实挺严格的。 对，有严格的 时间 装修， 刚刚装修过，会发现你每天早晨 装修，这真的是 对，要从、啊、每天只能从8点开始， 嗯， 然后中午的12点到1点半还必须休息， 是， 然后下午呢必须6点之后就不能开工了， 对， 而且周末以及节假日都是不能开工的， 对，而且我们要呼吁大家哈，就是一定时刻注意自己的权益保护。刚才王爽公布给大家这个时间是一个铁则， 嗯， 不管你生活在任何一个城区，就是在北京市范围之内，都要遵循到这个施工时间， 嗯， 如果你家有邻居的话。 嗯， 就是已经打破了这个时间，或者说超过这个时间的话、 嗯、 那你都可以通过网上提供到的一些监督举报电话， 嗯， 举报他。 对，我还记得我大概上高中的时候发生过一件噪音扰民的事件、嗯、 是你吗？你扰别人吗？ 是别人扰我了、哦、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住在顶层、 哦、 是一个复式、 哦、 然后楼上呢有一个出去有一个天台、 哦、 大概有100多平，但是那个时候 你家的天台有100多平，那你家房子有多大？ 也差不多了，就是那个天台本身就是这个楼可能是一个 赠送的区域 空余的一个空间 啊， 然后每一家都是只要是顶层的住户，每一家都有，但是呢它这个每一家的天台和天台之间不是用墙漆的，而是用一个铁艺的栅栏拦起来， 就是你可以看到别人家， 对，可以看到别人家，然后每家有不同的布置，我们家呢没什么布置，没放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家的邻居呢就充分利用这个天台，他们家特别爱打麻将，所以 他不会支了几张麻将桌吧， 是的，所以在夏日的傍晚就是太阳落山之后，大家知道这个在西北地区其实太阳落山之后气温下降得很快， 很凉 爽，所以大家这个我的邻居呢就会呼朋引伴，叫很多朋友到他们家天台上来打麻将，而且一旦开始打麻将会打到凌晨一两点，当时我记得我是高二，就是课业压力还很大，所以我就很讨厌，因为我书房的窗户正好冲着这个天台，他们家每天都在打麻将， 青色小队， 但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好的方法，当时我就把我们家最大的一对音响在白天偷偷的放出去，然后晚上他们家开始打麻将的时候 你就开始放英文， 我就拿出一张柴可夫斯基的悲怆，然后放到最大音量朝着他们家。 那请问一下你自己还看得进去书吗？ 不，但其实这个行为就能让他们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吵到我了，其实就是一个信息一个提示而已，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打了， 还不错， 但是他们甚至会在天台上睡觉， 还算， 总之我觉得 还算自觉，至少你提醒起来是有效的，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穿着名牌装糊涂，你即便你敲去他家门，你转身离开以后他该咋地还咋地， 对，我们也看到这个就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这个电视剧《欢乐颂》里，对吧，这个曲筱绡在第一集也是在家里轰趴，然后吵到旁边的 直接报警，我跟你说根本不用多犹豫 当时安迪好像就报警， 是啊，就是报警了 总之还是要这个就守护自己的权益吧， 是的， 当 毕竟家已经是你唯独在城市当中拥有的最后温馨的港湾了，请你充分发挥好这片地方应该属于你到的这个静谧的空间的功能，然后下一条讯息我们也准备好了，来自于世界首张 AI 谱曲流行专辑出世了，听起来就像人类写的一样， 听起来像人类写的一样， 对，跟大家解释一下 AI 谱曲，意思就是说类似于像人工智能给你做出来的这个曲子，流行做出来的一张流行专辑，听起来像人类写的一样是怎么个概念呢？Telling Sutton 是歌手，他准备制作一张名叫IMAI 的专辑，萨顿说这是世界第一张由 AI 操刀作曲的专辑， AI 音乐制作软件是 Amper 开发的，然后萨顿用 Amper 软件插入了不同的变量，比如情绪风格节拍，然后自动谱曲， 前段时间我还刚刚看了马云的一个采访，他就说未来30年里人工智能技术会变得就取代很多的 劳动力，对不 对？ 对，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会让很多人变成无用阶级。然后马云提到说，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学习琴棋书画， 因为这些艺术创作是无法用机器来替代的。 对，但是你看，机器人也可以谱曲了，这件事就让人觉得 又有一个领域被分割出去了。 我们连学琴棋书画都没用了。 不，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一下大家，放心哈，至少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未来的几十年的阶段当中，他想要赶上人。创作艺术创作当中的这个能力，至少你现在不用太担心，我觉得当然也未可知，等会儿我们那个专业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专家， 待会儿我们可以问一问，待会儿 问一下 马上要来的这位大神， 对，在我的理解当中艺术创作是需要情感的表达的，你知道机器没有办法模拟的是什么，就是情感，情绪是可以的，它可以模拟出开心不开心愤怒或者悲伤，但是它没有办法把这个内在的情感构建完成出来，所以当艺术创作无论是画画音乐其实它不是情绪的表达，它是一种内在情感的表达。 但是云浩你知道可怕的是什么吗？可怕的就是前段时间因为也有这个人工智能出了一本诗集， 好， 然后现在对出了一本诗集，也有人工智能的记者在发稿， 这个我是知道的， 对，然后现在又有人工智能就是去作曲，问题是这些作品就是撒入到这个大众的视野当中之后，大众会区分不出来这是人写的人做的还是人工智能创作的，我觉得这是可怕的地方，因为这个诗他们把当时这个人工智能创作的这个诗歌用匿名的方式去投一些这个诗歌类的杂志，会发现根本就看不出来， 对，因为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 就是记者写的这个新闻稿， 嗯， 也是识别不出来的。包括这次我们说的这个 AI 谱曲流行专辑， 我觉得也是看不出来的。 真的是看不出来， 因为本来创作就是无界限的嘛，就是什么风格，无论是文字载体、音乐的载体或者图画的载体， 嗯，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记，就是我们普遍在看的时候都可以去想说，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创造出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 嗯， 所以这也就是说，哪怕是 AI 做的东西摆在你面前， 嗯， 你可能未必也知道这就是来自于一双冰冷的机械手。 总之就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 我觉得这个环节的问题必须要再稍后让这位我们的大神跟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嗯，那也再重新强调预告一下就是说这个在8:30到9:30这个时段，我们会有一位人工智能方面的大神，他同时也是一个区块链的研究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持续的创业者，叫李天放，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他创业还有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知识，还有关于区块链的一些知识。 好， 总之今天我们就会以膜拜和这个蒙圈的模式来进行一场访谈。 在蒙圈之前呢，放送出来最后一条的消息呢，也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 嗯， 创新工厂呢发起了首届的全球人工智能挑战赛。 嗯， 设立总计200万元的奖金池。8月14日呢，创新工厂、搜狗和今日头条宣布三方发起首届 AI Challenger 全球 AI 挑战赛，设计总计200万元奖金池，赛事将在3年内投入数千万元，建立中国最大的科研数据及世界级 AI 竞赛平台。9月4号起呢，首届大赛将开放超过1000万条中英文翻译数据，用于同声传译等自然语言处理的各类应用，70万个。人体动作分析标注数据用于无人驾驶、安全防护、体感游戏等场景，30万张图片场景标注和语言描述数据用于图像和视频内容理解、图像标题自动生成等各类应用，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科研数据集。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AI 挑战赛启动的一个画面，可以看到站在最中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创业导师李开复老师。这个花椒用户说，不要小看机器人，它已经强大到让你大跌眼镜。 是，当然这个我们从来不怀疑，包括机器人做手术、机器人做拉面、 机器人包小龙虾。 是啊，真的有吗？ 有， 机器人有，那这个应该也不难啊。 对，挺难的，我觉得，因为我都包的不是很利落。总之我觉得这个流行一些什么样的比赛和大赛，尤其是奖金非常高的这种比赛， 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就说明这个一定是趋势。比如说前几年在学校里非常流行创业大赛，有各种大学生的创业大赛，对吧？但是今年呢，我们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挑战赛，我相信以后关于人工智能的比赛会越来越多。 是，我在的学校，因为我在北京理工大学嘛，我记得我当时2000几年那会儿，是暴露年纪无所谓了，反正就在读大学那会儿，我们学校研究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就是当时就已经，我在台上主持的时候，我身后有一帮机器人，就是会跳舞的机器人，根据我的引导一起在跳舞，就是有4台，我记得当时4台还是5台，在跳舞，然后再跟我们做互动，那会儿我就觉得说，哇，天哪，好棒，就是大学生， 那才是每一年呀，对吧？所以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1986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对技术怀有敬畏之心。 是 的，没关系，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会跟大家大聊技术。 好， 会有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技术男。 好，大家准备好一下心情，我们也呼吁一下花椒直播客户端的平台，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方式来互动的这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准备好你的问题，下时段大神要来喽。 好，我们先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张靓颖的《我的梦》，然后在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一起迎来今天微微一笑的嘉宾，我们待会儿见。 我想我会忽略失望。 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见中总会有一点站在你身边累，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泪。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了等待，就让光芒照亮。 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在这里陪伴大家。下一个小时开始了，当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FM 九八二或者 AM 中波调频的927，搜索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客户端花椒直播下载，之后搜索到活力九八二，然后观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那刚刚之前也预告了好几次了，在这个时段会有一位大神来光临我们的微微一笑。现在这位大神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我来介绍一下他，李天放，他是一个持续的创业者，那现在也是这个创新工厂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顾问，同时他是一个区块链的研究者，也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你知道他头衔当中有多少名字？我是完全不知道啥意思的。 来，天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天放。 大家好，我叫李天放，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刚好还忘记了一个头衔，就是因为在平台上会有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多大学生，大家肯定都很熟悉课程格子这个 APP， 是找工作很方便的那个。 对，现在也有这个格子求职这个板块了。那李天放同学呢，也是课程格子的创始人，所以太多的 title 了。 先跟同学们说一说这个格子最近的动向吧。 嗯嗯，对，格子其实啊，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是5年前开始的，现在已经做了10个学期了。对，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给大学生用的课程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然后当时也是移动互联网刚开始的那个时代吧，然后随着、嗯、当时就是我们记得 当时很早、哦，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大部分大学生都是第一台 Android 手机上大学，然后家里面给配了一台这个智能手机，然后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他们装的第一款这个工具应用。对，然后后来随着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近3000万这个注册用户了， 3000万。 对，当然有些已经毕业了，对吧？然后去用了我们其他的产品，比如说 格子求职。 对，但现在来说，这个从一张课程表，最后变成了一个校园的一个这种社区和社交的应用，然后现在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还蛮好玩的。对，我现在已经不主要负责了，因为这个产品已经、 比较成熟了， 已经比较成熟了，然后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在做，然后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同学们，这就是你们手机里课程格子的幕后大 boss。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说我刚刚听着又是一脸懵？因为他说5年之前的那会儿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是没有用过这个的。 再用一用，可以再用一用，什么时候失业了再用。 什么什么时候回归学校的时候可以再重新用一下哈。 嗯，刚刚在天放来之前，其实我们也讨论了两条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短消息。 嗯 啊、然后也有小伙伴说人工智能千万不要小看机器人，说人工智能会让你大跌眼镜。 没错， 但我觉得大跌眼镜这个词用的不好，我觉得应该是 瞠目结舌。 对，我刚刚介绍了，说天放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顾问。那之前天放可能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研究人工智能。我们也知道它是这2年非常火的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天放最近对人工智能有没有一些新的感悟和新的认识。 对，我是今年年初开始，我跟这个帮李开复老师，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搭建了一个叫做创新工厂人工智能院的智能研究院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然后当时有几个目标，一个也是来去看说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是很有趣的，但是它真实能做什么，比如说在商业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嗯， 然后现在半年之后，我的感受是说人工智能一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嗯， 对，但是要真的是让我们就是把它放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然后但这段时间可能听上去很长，但是感觉是它是必然的。就比如说像无人驾驶一定是必然的，然后一些非常智能的机器人，然后可以来做我们今天很多我们人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必然的。 嗯， 然后其实但我觉得现在的疑问就是说它到底是3年还是10年。 嗯， 对，但其实也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也许其实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那么重要，然后我们一定还是要为这件事情来准备的。 嗯， 哦，就是可能它是一个就是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件事儿。然后我们刚才其实分享了一条关于人工智能的消息，是说人工智能的这个作曲刚刚问世了第一张人工智能的专辑， 这是一个 AI 编曲 AI 制作完毕， 因为之前我们 自主完毕的一个 对 流行专辑。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很多理工科类的工作。 对，大家现在比较了解的有比如机械方面的，比如说包装机器人，或者说安装机器人，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医疗助手机器人， 对， 或者说 刚 才 提到的这个 包小龙虾机器人， 就是无人机这种，就是比如说简单重复的工种，或者是一些计算类的。 嗯，它是可以替代 的。然后马云也提倡大家说，一定要教你的孩子琴棋书画， 这种艺术类的。 对，但是现在我们一看到有 AI 的编曲，有 AI 的诗人。而且有 AI 的记者，而且他们的作品投入到大众的视野中之后，大家分辨不出来哪个是人做的，这会不会很可怕？ 对，其实我觉得肯定会很可怕，但如果你真的是在研究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比如说它所谓的深度学习或者机器学习，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记得在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网络的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一个作曲家，其实把所有的这个流行的摇滚乐里面的那个主旋律， 我知道了，就是基于大数据有规律可循的一件事儿。 哦，我说的是之前的，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几年前，就是跟人工智能还没有关系的时候，有人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特别流行的这个摇滚乐，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其实它都是那么几个旋律，其实它可能就是那几个大调，可能是 可能是 G 小调 C 大调，然后、所以说我的意思说，其实就连人作曲的时候你也会 都是有规律的， 我们听就是80年代的歌曲90年代的歌曲，其实它跟70年代的歌曲里面也会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是有套路的。 对， 所以只要是抓住了这个套路，把这个工作交给机器人，它也是能够完成按照这个套路再创作的。 是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机器学习，它就是用历史数据然后去把中间的共同点和一个这个特殊的这种旋律给抽出来，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些人工智能作曲，其实他们所真正所做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可能输给他了成千上万首歌，然后他其实在中间找到了这些歌的一些共同点，然后他又加了一些随机性，然后最所谓的随机性就是可能代表人类的创意，然后他再吐出来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相信说，就是这个东西很适合来做作曲啊作诗。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工程院其实也做过一些类似的一些 尝试， 说包括把一些诗词啊这些东西放进去，然后他能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还是很让人惊讶的。 对，我突然想起来汪峰老师的歌词，我觉得他的是最好被人工复制的，因为永远就是关键词就是那二， 可以有一个人工智能汪峰。 对对对 对, 对，孤独彷徨放飞自我自由飞翔，类似于这些，就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网友老鹰说以后人都失业了吗？连这个文科生都要失业了吗？是大家都变成无用阶级？ 这应该是大家最就是最担心，也不是说担心，就是真的是想要吐槽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毕竟有太多这样的这种大片， 我们都知道未来会有无用阶级。 对， 然后大家都说我们学艺术吧，我们画画吧，或者我们做主播，对吧？我觉得这是比较会被晚取代的工作，但是现在好像连这个感性的领域也在被人工智能入侵，所以未来究竟会怎么样？ 妈呀，你真是要难为死我们的嘉宾。 不会，他心里门清。 真的吗？听王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如果看历史，其实你在想说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种田的时候，很多人体力它非常重要，然后后来我们发明了比如拖拉机这样的东西，是短期内会有很多人失业，但它其实释放了很多人去做 别的 创意的， 更有创意的。 然后如果再近一点，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背很多很多东西，对吧？我们其实会把很多课本上的东西背下来，就是这个背东西的这个技巧，其实可能在几十年前也是非常重要的了，但现在有了百度，有了搜索引擎的时候，能够记住很多东西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但它重要的问题变成了是说，你能不能问百度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或正确的问题，所以问对问题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然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很会用这个技巧，对吧？不管学校在做调研或论文的时候，他都会很快的会说我到底该问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人工智能来的时候，它会代替我们很多今天所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技巧，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让人工智能去学什么样的东西，对吧？然后让我们怎么用利用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然后去克服下一代的这种问题，那可能会变成一些新的技巧或者一些新的职业。然后 我看过一个消息是说，这个苹果公司给 Siri 请了一个文化课老师，是因为他不太懂一些流行文化，然后必须去教他。但是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能够理解天放说的，就是它释放出了很多的劳动力，然后大家可能可以去做更高阶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培训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可以 培训自己如何适应人工智能， 对，维护人工智能，但是大脑的运行机制其实是用进废退，就是你用的越多它越聪明，然后你不用它就会退化了。 是， 我现在在怀疑，就是如果我们不用背古文了，我们不用我们都用计算器，我们不用算数，我们不用背乘法表，以后的人会不会真的越来越蠢呢？ 就是像那个有个动画片是吧？是那里面大家都变得很胖，然后坐在轮椅 上 面， 对呀，就沙发土豆， 就只要摇一下那个，反正只要操作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然后生活所有的所需都可以满足。 对呀，会不会越来越笨？就智商会越来越下降，然后大脑就萎缩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是说几十年内会发生的事儿，是得 几 百年、几 代人、 几代人、 几十代人， 对，是这样吗？ 我听说一些数据挺可怕的，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就打游戏的这个时间会 放大， 极大的放大， 对 吧？可能这个特别是在有些国家可能说已经超，就是本来是二十岁到35岁应该是工作劳动时间最长的 黄金时间，对 对，结果现在变成就是可能平均有些人会一周花40个小时打游戏，那 40个小时一周吗？ 对，所以 我觉得不算多了，肯定还有更多，这是平均数，对不对？ 6、7、42、77 我的天哪，一天五个小时多啊，还不多啊。 嗯， 哇。 然后呢？ 对，所以也许就是就我也看这些游戏是怎么设计了，对吧？所以说，也许有些有创意的游戏可以让我们大脑继续去发挥，对吧？然后有些可能那种不需要动脑的游戏，然后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笨，对吧？那我觉得也是看我们，我觉得说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闲余时间，然后这闲余时间怎么来利用？我觉得那也是看，比如说这个社会和一些创造者是能设计出来什么样的好玩的东西来带着我们了。我觉得 我希望人工智能能够解放我，释放我很多时间，我就可以去健身。 我对这个是必要的，这个即便是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对吧？ 嗯， 我希望它能够发明出来，有一天无论这个人工智能怎么去发展， 嗯， 就无论它怎么样去发达，有一个东西能够类似于像芯片一样插入我的身体的某一个接口，然后直接把这些知识，或者是直接把我这些没有时间去接触到的这些能力，就复制给我， 就是记忆面包，对吗？ 对，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嗯， 好像现在好像。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不是有类似这种技术，就是可以把某一些知识可以直接 灌输给你， 类似于这样。 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有名的这个企业家，也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发明者 Musk。 对，然后他有一家新的公司在做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他把一个芯片，然后接在我们这个脑袋里边，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然后再通过这个芯片去灌输知识。但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出来，但是这个其实他当时发布的这个公司的时候，肯定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讨论， 有很多伦理学和道德上的一些质疑吧，我觉得会。嗯，因为还是就是这种人机协同是会侵入生物体的，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 不，另外一点，只要它能够装入，它就能够读取， 它就能够被黑客。 对，是的，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挺吓人的，但是我们还是向天华老师学习吧，就乐观一点，对，就对未来还是充满一些期待。那我再来问问天放老师，既然人工智能是这么大的一个趋势，然后你也在人工智能研究院里可能看到了很多的项目和很多的尝试， 嗯， 现在有什么关于人工智能的风口吗？就是如果想创业的小伙伴， 直接到了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这样啊，大家有一个趋势就要抓住它的商机，对吧？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局外人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切入，做一些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这样不会那么快的被淘汰呢？ 嗯，或者说学习一些什么样傍身的这个技能，能够跟这个趋势是相关联的。 对，我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类型的职业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其实这些职业我觉得可能会有几个共同的属性，第一个就是它会处理大量的数据，因为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核心，就是它所有的算法其实是基于大量的数据用来学习的。 所以处理数据的这个工种是危险的，对吗？是这个意思是吗？ 是的。然后第二种就是说，其实它目前来说人工智能才是所谓的叫做狭窄人工智能，也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它比如它一个写诗的人工智能可能写诗写得特别好，但让它去比如去填你的这个税务报表，可能它就会比较吃力。那所以说，那回到这个工作来说呢，意味着是说，如果一个工作其实它非常非常单一，然后它做的事情是非常繁琐的，对吧？那然后同时它又跟数据处理有关系，我觉得这类工具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到了会计， 我想到了审核， 差不多出纳之类的， 对，我 审计 审之类的，这种 算是这个数据类的吗？ 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些 现在就已经 是说这些工作会比大家想象的复杂，因为比如说包括像审核和审计，其实它跟我们的法律系统和我们的税务系统是挂钩，然后这些系统是超级复杂的。 它还需要一些文本的读取，对吧？ 你要如果问任何一个这个会计这个财务总监，其实这部里面有一部分也是艺术，对吧？所以说这件事情目前比较难，但是可能一个像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就是忘记那个主页叫什么了，这个就是审那些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来贷款，然后来审批贷款这个 资质 看表格的人， 对，然后这个工作基本上已经完全失业了。你要现在其实如果你要去贷款的话，然后你要填一个表示说，比如我的收入是多少，我的这个我的信誉历史是多少，这些全部都已经是交给人工智能来审了。所以说原来可能需要一个人一天可能审个几十笔这种贷款申请，现在其实基本上你提供一个说我想借点钱，然后其实一个人工智能可能在8秒钟之内告诉你说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借给你，然后你的利率是多少， 因为它很快就 就可以参考出来你的消费记录，包括你的这个信贷记录，或者等等等等等等你的信用评级等等等等等等。 对，因为他去摄取这些数据库是很快的 啊、 所以简单工种会被取代，就是不用脑的这些。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看他收到了第一类。 对，然后其实包括金融，金融就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可能会最快的领域，它具备所有 金融啊， 金融，你说的是比如说风投、证券之类相关的这些行业领域吗？ 嗯，我觉得风投会好很多。 对对对，当然是有风险评估的部分。 其实就是比如说就是特别是在二级市场，我觉得特别是做私募或者管一种大量的基金，比如说做风控，然后是做这种就是比如说投资配置这样的一些就是银行 理财 师， 是的，我觉得这 会被取代吗？可是理财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服务性呢，我觉得比如说你家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资产的配置和一个理财的方法，这完全是人对人的服务啊。 是的，所以它不一定会被取代，但是可能它会结合，也比如说现在也许人先去问说他了解你的需求，了解你的需求之后，然后他会来帮你算一笔账，然后告诉你说嘿，然后可能之后就是说人只做这个了解需求了，然后最后配置比这样的是交给这个人工智能来做，所以就可能他们会变成一个搭档，然后现在人只需要跟人打交道，把问一些好的问题，然后把结果告诉他。对，其实就是这个模式，其实可能在一些领域我们认为也会发生，比如说像医生，对吧？可能他医生其实会医生会问你很多很多问题， 胸部中间的感觉 怎么了？ 没有，因为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医馆和医疗公司。 哦，明白，就是医生也会被就某种程度上去取代，但我觉得天放说的这种取代其实多少都有点人机协同的这种感觉。 是的， 他可能会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人机协同，对吧？ 对， 所以会留下一些这个各个领域中的精英 遗孤， 然后再遗孤， 对，听起来真的很惨， 遗珠是吗？然后那些就是不太上进的小伙伴就会率先被淘汰。 对，我觉得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上进永远都是淘汰的首先驱者。 但是金融真的让我很意外。 是，我也是，我听到金融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因为我在职业的那个规划，职业不分贵贱，但我觉得这个职业本身的难度它是有层级差异的，我觉得说那个部分可能相对来说要更困难一些。 真的很难。还有呢？还有吗？刚才说的是跟数据有关的，然后金融类的。 对，然后这些是，我觉得这些 他们说记者也很多会失业，写稿的编辑。 我们这么八卦，这么多八卦的记者，我觉得应该很难让他们失业吧。 狗仔应该不会失业，对吧？ 是的。 其实你想像记者这样，就是有不同的类型，对，就是有些只是汇报数据的，比如说昨天这个地方地震了，然后多少多少级，然后这种 今年的这个就是九寨沟的地震是有人工智能在25秒里写出了一篇400个字的文章新闻稿， 是的， 是最快的， 是的，但我觉得就这种就是当然，因为你其实只是在汇报数据，你只是把一些数字稍微包装了一些文字，然后把这个信息提交给了、 就是需要反映客观事实的这个新闻类型，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就是人工智能会最先可能被涉猎到的这个领域范畴，比如就是第一时间，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震，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然后它要结合很多历史信息的， 对，然后可以马上告诉我们说，哎呦，这个震级，然后以前曾经发生过，或者说应该如何做规避，等等等等这样的讯息，我觉得它是完全可以的。 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无脑工作都会失业， 无脑工作， 只要是不太动脑的这些工作，对吗？ 或者说不用再创作的工作，就是只是收集、 整理。 这个部分，这个链条， 对， 好像是会比较容易被。 对，我所以刚才我觉得就回到金融那个例子，其实刚才我觉得像风投其实反而是很难被取代。那为什么？因为风险它并不是因为说它风险更大或怎么样，而是说在风险投资的这个里面，你需要抓住的是那一只独角兽，那一个百度或那一个腾讯。然后其实在这种公司是永远都不会再来，就历史上永远都会只有一个腾讯， 是， 然后只会只有一个百度，只会有一个阿里巴巴，然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了。所以说那这种东西我觉得让机器来学习就会难得很多，因为它可以参考所有我们的历史，但它也预测 没有办法预测 我们下一个这个千亿级的公司是什么。所以像但是二级 有的时候是不是风投也是很主观的，就是会带着直觉，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因为他要去选择的话就会带着主观， 所以这个就很难被取代。 对，我觉得相对来说会难很多。 但是比如说银行做柜台的小伙伴 那个完全我觉得那真的是不需要，因为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嘴脸我会觉得说还不如我自己来。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人家， 就是因为他们每天对的太多人了，可能没有办法对每个人都有十足的耐心和这个就是好的态度。 那比如说像摄影师这种呢， 哦，这个我也是觉得无法被取代的。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些结合吧。其实你想，摄影师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的软件来帮他们来剪辑，来加效果，对吧？那这些软件我觉得一定会变得更智能， 更智能。这个是的，这个是的。 因为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说，人工智能的这个美图 P 图机器人已经上线了，但是不知道 P 的怎么样哈。 嗯。 因为之前也跟天放讨论过一些，就是人工智能究竟有没有审美这件事儿，然后我们才讨论过了，才几个月就出现了人工智能 P 图。对吧？天放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他 P 的怎么样？ 我没有自己试过，但我就是每。我觉得它一定是个刚需，对吧？而且一定还可以了解审美，因为它是得到反馈的。比如说哪一类的 P 完之后，大家会比较 现在流行锥子脸，现在流行这个大双眼皮，流行这个就是类似当时的这个趋势。 嗯， 它是可以抓取这个信息的。如果它一旦能抓取，那么其实它就能判断，能判断它就能够下手。 就是它可以学习。 对，所以它重要的其实就是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你光给他看，比如说100万张照片，然后你问他说什么是美，那个这个他不知道，所以说他需要的不只是一套数据，他需要一套反馈系统。那美图这样的工具呢， 就是他需要看到点赞数，点赞最多的那个是 什么？对，这是一种反馈系统。那另外一种反馈系统是什么呢？是说，比如说你在用美图的时候，你可能像小女孩可能会拍很多张，然后最后还会选一张存下来。那这个选择其实就是一个反馈系统。然后说，这个人拍了。美图拍了10张照片，他留了这一张照片，然后那9张照片他删了，对吧？那这就是一个一和零的一个反馈系统，也结合这套反馈系统，再加上很多很多的照片，他一定就能学下来说，至少说我的用户喜欢保留什么样的照片，他喜欢他照了20张照片，被他分享了这一张，那这一张跟另外19张有什么区别？那他的区别就是说，至少我的用户觉得认为这张是最美的，那这就是美，对吧？ 好难哦，爱自拍的女孩这个心情真是难以琢磨。 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某一个功能并不等于它真的就能够有满意度，比如说现在我对于一些 P 图软件里边的这个智能的程度，我就不太满意。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两个人合影，它就会我说呢瘦脸，对，它识别不出来是哪张脸，所以我觉得 长得不够具体， 精度不够，可能精细度不够，对吧？ 就还是对， 所以人工智能也有很远的路要走，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长舒一口气？ 起码在我们这一代还好，对吗？ 我觉得 他现在是在跟你求安慰，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这一代的范围之内。 对，我觉得有创意、有变化的东西，而且不是不要太单一，对吧？其实，刚才这个。说的这个说无脑，这也不完全是对的，因为你像人工智能现在在，比如说在围棋， 对，我刚刚一直想说这个范围，围棋的那个范围，但是我觉得那个跟作曲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于围棋其实它是有路子可走的，就围棋它是有固定的这个路数的，就当这个路数多到一定程度，进入到它的这个数据库当中的时候，它其实无论我们的这个棋手在下哪一步的时候，它都会知道，它可以判断出来。比如他接下来会走的这个位，可能有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类似于这样，他是有基于这个会有一个判断的，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先克服围棋听上去其实会比会计或什么其他要更难，对吧？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先克服围棋呢？而是因为说围棋这个游戏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空间里边的，对吧？其实它永远就是一个 有规矩的， 它有完全定义好的规则和一个19×19的一个棋盘，对吧？像这种东西，人工智能是非常容易超过人的。那其实就包括回到像可能很多人会说的这种无人驾驶，对吧？那无人驾驶其实无人驾驶并没有那么难，就是最早那些研究无人驾驶，比如说谷歌，在他们的这个。谷歌的这个工作园区里面，无人驾驶早就已经是一个被解决的问题了。就是说车完全可以知道开到哪里，而且它永远都不会犯错误，永远都不会撞到任何东西。但是 基于整个园，对，但是真实世界里面就不 是园区了。对，因为有很多就是开车，你在北京 喜欢变道的， 我们在北京开车就知道了，对吧？有多少这个其他的司机是不守规则？ 对，难的点在于这里。 我觉得今天跟天放老师聊人工智能，好像又让我们 豁然开朗。或者心情荡， 同时迷惑也变得更多了。总之就是以后要是在这个社会上去生存，找到一席之地，确实是哎，需要提着劲儿啊，需要每天都动脑子。 还好我们有半个小时可以问问看如何生存的问题。 好，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58， 是 我们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我们下半个时段会和天放老师来分享他最近在做的一些研究。来先听这首歌吧。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微微一笑，哈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王爽。 我是云浩，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除了我们的 FM982 或者我们的中波调频 AM927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到花椒直播客户端，搜索活力982，在这个时段的微微一笑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当然也提醒一下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时段了。那么在这一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呢是要进行一个特别的场外连线。 对，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全媒体的广播，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 是，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场外的记者还有连线。那今天呢应该说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北京青年广播正在参加第26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那么在这个展览会上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自己的一个很大很漂亮的展台。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清纯同学也是穿着我们生而不同的这个文化衫，正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我们来让清纯给我们说几句。清纯你好。 哦， 哎，好像是他听不到声音，但是我们让清纯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来给清纯翻译一下吧。大概清纯说的是，这其实是一个融媒体的一次大会，那这次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媒体和一些新兴的这个科技的，就是技术融入媒体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那这次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展台，清纯可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展台的一个样子。对，现在看到了有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的一个 logo，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那边的这个大电视上正在显示我们这个青年广播在直播的节目，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是我们吗？ 有的应该不是我们俩，应该是录播的一些节目。云浩不用紧张哈，这个领导是昨天去视察的。 对，我就是紧张这一点。 那么 应该说这次的这个参展吧，也是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在媒体圈的一次集中的亮相，也是让很多的同行们知道了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了这样一件很有举措的事情，就是很大力的改革，然后做了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 嗯， 虽然可以看的广播在国外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比如说在澳洲也有这样的尝试，但是我们在国内是头一家。嗯，谢谢清纯，我们看到了大概现场的一个情况，感觉是非常的酷炫哈。 哇！ 那我们先结束和清纯的这个连线，也希望清纯能给我们继续带来一些后续的消息。 好。 好，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哈。 OK，因为我旁边还有一位被我们晾在一边的老师，这位我们的前辈在上半个小时当中呢，丢给了我们很多像深水炸弹一样带来一些震撼的讯息。 嗯， 这些震撼的讯息主要是集中在目前为止发展非常迅猛的，或者说已经不知不觉渗透到你我生活之间的人工智能领域。 嗯， 那么这位我们的大来宾呢是李天放，也是我们的工程师、持续创业者，曾经在硅谷工作，也是我们目前很多小朋友们、学生朋友们正在使用的这个格子系列的创始人，包括创新工厂人工智能研究院的专业顾问，还有区块链的研究者，还有天使投资人，还有我记得还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创业顾问吧。 嗯，对，也是持续的一个创业者吧。 好，掌声送给他。 title 太长， 对，终于念完了。欢迎念忘，欢迎回到我们下半个时段当中。 嗯， 还算轻松吗？刚才上半个时段我特别怕，我特别怕这种特别专业的来宾坐镇的时候，我们问的一些特别白目的问题。 我从来不怕，因为我从来就是小白的角色。 就是然后他在那儿的时候，虽然他是整个就是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就是面带含笑，但我 不要把天放老师说的这么老。 对，我特别担心，就是他心里想是天哪，怎么能问出这种问题？因为如果你看、 那完了，这个时段会进入更那个我们不懂的一个膜拜的 环节。对，我跟你说， 因为刚刚也介绍到了，就是天放现在在研究区块链。 嗯， 昨天我和云浩都去准备了， 我们真的搜了， 然后发现 真的 没看懂， 真的不懂。 对，要不天放老师先跟我们讲一讲区块链到底是什么？它好像跟比特币有很深的关系，对吗？ 是的。 因为我看到说，2017年区块链是第五个风口，是在无人便利店、生鲜、共享充电宝和迷你 KTV 之后，这是第五个风口。嗯， 他另外举的几个让我觉得比较接地气儿，另外几个我都接触过。 也许区块链也很接地气。 我们听听看。 嗯， 对，其实我觉得区块链是它和人工智能有些相反的地方，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是我们看了很多科幻小说，我们可以想象到机器人，可以想象到无人车， 有参照。 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可能做的事情特别特别多，然后但是就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实现它。区块链是完全是相反的，区块链其实它非常简单，它简单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它能干什么，但是你要真的想，你要去想一想的话， 我喜欢 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其实。我们其实在这个历史上面的科技发明，其实如果有些东西已经习惯了，我们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科技发明 了。对，比如现代出生的零零后，他不会觉得说手机能够去滑屏幕，能够去智能的去互动，能够去玩游戏有什么奇怪，但是从我们使用黑白机到现代人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发展过程。 是的，然后如果我们走得更早，可能回到几千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有两个发明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是钱，另外一个是银行，这样种东西其实我们觉得说满大街都是银行，然后兜里掏出来就是钱，所以说这两种东西我们就非常习惯了。如果但你真正想想说，如果世界上没有这两种东西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变得非常不方便。 我们会变到物物交换的年代吗？ 对啊，我今天想说，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需要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可能需要拿到另外一个东西去来跟你交换，对吧？ 牵一匹马， 对 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看区块链的科幻片，其实你要看那种世界末日的科幻片，然后大家都是拿一瓶这个什么药，然后去换八个面包的这种时代，你才会想到说这个钱其实有多么重要。那区块链其实对它是这个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嗯， 啊，比特币是一个。 先说说比特币吧。 啊，比特币这个大家应该是比较熟的吧？ 我不是特别熟，我总觉得原来比特币好像是在这个网游，或者是就是 过， 还是给我们普及一下吧，比特币。 对，就是大概在2008、2009年的时候，就是网络上出了一篇 论文，一篇所谓的白皮书。 08-09年是。 对，然后这份白皮书说，他的名字叫做说比特币，然后是一个不需要信任的金融体系， 不需要 任何信任的体系，就是说，其实在历史上所有的金融系统，其实你都需要相信一个中心体系。比如说，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银行。如果我们明天去取款机，然后钱取不出来了，那我们整个的系统就都会崩溃掉。然后所以说这个概念呢，其实就一开始写出来了，没有人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结果后来呢，就有人把它给实现出来了。它的第一版实现呢，就叫做比特币。然后比特币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钱的东西。然后它其实就是说每个人有多少个比特币，然后 就是虚拟货币，对吗？ 对，然后我可以转钱给你。然后这个对，就是比特币这样听起来，它跟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QQ 币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区别。 但是好像呢，它的差别是比特币超级贵。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 一个 比特币价值是 千几万。 就我记得，就是曾经在若干年前还能挖到比特币，就是用大型的这个电脑的这个设备，你去就类似于像挖掘，就不断在网络当中去，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哈，就去 hunting 去搜索它，就你可以挖得到。就现在已经是不可能，因为它好像没有更多，它没有后续再生产，不像人民币或者像其他的这个币种，它在不断的印刷。 越说越难理解了。 比特币是没有在 比特币 再生产的， 是有一个机构去发行吗？ 始终就是这些。 是吗？有人发行吗？ 对，所以它神奇是它背后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所以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挖比特币，然后都有可能把比特币挖出来。然后它一开始也不 是，那是谁放在那里的呢？ 就是类似于那个《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那个铁金库，就是在各大国的那个权威之外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比喻。 对，它是一个 科幻呢， 它是一个网络，然后就是它有点像。其实比特币不是一直都很值钱的，最早的时候没人觉得它是一个很值钱的 东西。对，最早的时候没人知道它值钱。 而且我听说有很多这个有钱的高净值人群，他们攒了很多，在便宜的时候购入了很多比特币，现在已经好像现在已经过了，就是 一个比特币，你给我们换算一下好了，能不能是可以这样换算的吗？比如一亿比特币是价值是多少美金？是用美金来计算还是人民币？ 对，现在差不多是在近3万块钱人民币一个比特币， 一个比特币是3万块人民币， 但是在。就在几年前，比特币是超级不值钱的。就是，有一笔很有名的交易，就是有一个人他挖出来了很多，他挖了10000个比特币，然后他用这10000个比特币买了一个披萨饼。 对哦，这个 10000，然后 这个有看到过的， 是30000人民币。哇，天哪，我的算术是体育老师教的。 不用，很容易算啊。 是 三后面跟8个0。 天哪，然后买了一块披萨， 等于是3000万，对不对？3后面8个0是3000万了，对吧？再多一个零，3个亿了嘛。 天哪， 是吧？ 所以听起来有点不靠谱啊，就是这个货币它的变动性这么的大，而且没有人去发行或者监管它，就听上去 它会低回去吗？就是我们在担心的事儿。 对，它的波动肯定也是非常大的，但是说它安不安全，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人来监管它，也没有什么密码系统。 对， 然后其实任何人都 理论 上可以不但是挖，可以挖到，还可以去批一笔账，然后也你可以试着去说，其实我有这么多钱，因为这个网络也没有一个老板，也没有个公司，对。但是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这套，因为它用它所谓叫加密货币，它用了一些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些数据的加密算法，然后也是非常一些，如果你喜欢数学，还是一些非常美的一些设计，然后让说其实不管有多少坏人想来攻击这个网络，它都是不可能被攻击的， 就无论多么高段位的这个 hacker 都不行吗？ 对，目前为止，因为你看现在目前整个比特币的市值加起来已经有大约600多亿美金了， 600多亿美金。 然后其实如果有任何人可以，比如说找到它中间的一个漏洞，这可能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黑客财富。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可以攻破它。也没有任何人可以。 所以是谁负责它的这个数据维护和它的这个安全防护呢？ 没有人。 哦，就是比特币其实是一套开源代码，然后其实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开源工程师，他们出于他们的爱心来维护这套系统。 出于爱心就是不断在给它添砖加瓦，对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然后给它加新的功能，然后扩展性，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听起来太抽象了。 不，我听起来越来越具体了，你没觉得吗？反而。 我觉得太抽象了，就是因为可能这套整个的逻辑和我们现在的银行啊、货币啊， 对， 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三观都不一样。 就是这么跟你说说，你真的不用担心它高， 我只是担心我现在没有一个比特币在身上， 因为你一个都没有。 对呀、啊，所以我们是会被淘汰的人吗？就是我们是会是未来的穷人吗？ 不会吧，因为比特币好像没有，就像我刚刚说那个是对的吗？就是它没有在生产，就是它没有，它始终数量是恒定的，对吗？ 是的，它最多是只能有2000-1200万个比特币，它就再也不会有了。然后、对，所以说它的 就如果大家信任它的价值其实会越来越高。然后很多人会说，虽然它今天是4000美金，但其实如果因为比特币可能一个最近的对比可能是黄金，这、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价值储存期，对吧？那如果说假设说比特币可以取代黄金的话，那其实大家预估它说，因为黄金是大约是一个 客单价 8万亿左右的一个全世界的这个市值，那如果一个比特币如果可以所有的比特币可以到这个的话，一个比特币的价值可能会是在50到100万美金，所以就算今天4000美金听上去还是一个蛮划算的一个投资的， 所以现在就， 但是我们要去哪里买呢？ 去哪里 或者挖？ 这 比特币也不能兑换现金，对吧？ 就 没有人去这样做。 可以， 对， 当然有，当然可以兑换现金。就是如果有人愿意买的话，当然可以。它是一个可以，就是你相当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在我这种小白的眼里哈，我给你做一个简单但未必正确的一个解读，就是你可以把它相当于当成网络世界当中的一个藏品。 藏品、哦、 对，这个藏品可以在你手上，可以在我手上， 但是 你可以用现金换。 比特币现在是在流动的，对吧？ 是的， 它是 在流 动的。有人真的去用它消费吗？比如说用比特币买一套别墅或之类的， 只要有收的这个机构。比如他的这个房产公司，他是支持我来置换，或者我通过一个第三方能够收比特币的，然后给我置换成现金的一个机构，那么就可以吧。 啊，有的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其实像超市啊什么都可以收比特币来，而且比特币只是现在有很多种加密货币，有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坊，其实很多地方它是可以收这个的。目前大家很多人不愿意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东西会继续增值，然后所以大家不愿意花一个说明天也许就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也许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一个蛮好用的一套货币系统的。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虚拟货币比特币，好吧，我觉得我的这个知识储备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 基层的，就是它的下，对，刚才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它的底部的一个基础的技术支持，就是区块链，是吧？ 对，所以区块链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比特币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电子为一个像类似于电子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可能这东西很有意思，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一批在研究区块链的人，就是说觉得说，其实区块链可能比比特币是个更重要的发明，因为区块链是什么呢？区块链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据库。但这个数据库和现在所有数据库都不一样，就是说它不存在任何一个人的电脑上，它是存在所有人的电脑上，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去打开它，然后去查询它。 相当于每个人都共享了一个大的一个数据库， 相当于每个人是这个数据库里的一个点。 那这个服务器在哪儿呢？ 在每一台电脑上，在这个比特币的网络上。就如果你有一个比特币钱包，你就有一份比特币数据库，然后你也是这个数据库的维护者，对吧？比如说我们其实生活中我们会用很多很多数据库，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就是个数据库，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那存在哪里呢？它存在微信的一个大的机房里边。 对对对，我就想问它的这个机房，它的这个服务器，因为那是腾讯的那个机房，我还知道在哪儿，就是那个大的那个，它有大的那个服务器，就是一整套那个机组，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里面。如果有一天那个地方被炸了，或者被洪水淹了，我跟你说，我们所有的数据全都没了。 哦， 就可能会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对吧？ 对，所以其实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像有点像迅雷，或者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 P2P 的一个，我们现在会有一些，比如说种所谓的 种子， 对吧？如果你想下一些片儿，那个这些电影什么 资源， 然后你就可以去一个这样的网络去下载，然后这个文件存在哪儿？它存在所有人的电脑上面，对吧？就是说，那其实你可以想说，区块链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像迅雷这样的东西，它存的不仅仅是电影，它可以存任何数据，它是一个数据库里面存的，可以存结构性的数据。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区块链不但可以用来做黄金，它还可以来解决我们在金融、保险或者是会计或很多很多其他的这种类型的一些问题。对，然后所以说就是这区块链背后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去中心化，就是它可以把一个中心数据库的一个系统把它拆开，然后让没有人拥有这个数据库，然后如果没有人拥有这个数据库，其实所有用户的体验在最后会是更好的， 公平的、扁平化的，就是你具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直接接触到它。 可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如果我一个人比如说记录了一个信息在这整套数据库里，是每一个站点都会有我的这个信息的更改，对吗？ 是的。 如果我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做这件事情，那也会有一个黑客在一秒钟之内可以做 一个 虚假的。 被害妄想症，就是你，就是 我总觉得就是 就会有那种没有人保证，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没有安全保证的感觉。 对，所以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大家都之前提到过挖矿，很多人都觉得说挖矿就是一个我就开台机器然后就挖出来一个比特币，然后那为什么会有挖矿这件事情呢？所以挖矿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就是俗称的一个词，其实这些不就是它所谓的矿机呢，它其实是一个验证机。所以每个人你在挖比特币或者你在挖区块链的时候，你就在帮助在验证每一秒的每一个这个传输。所以说挖矿机是有价值的。很多人会说，比如说来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电费来挖矿， 你知道爽现在就是一脸懵，他不知道挖矿机是什么。我告诉你，大概就相当于大概你面前放了八台电脑， 我脑子里总是有很多游戏画面， 然后这八台十台电脑一直在 search 一个类似于一个代码一样的东西，一直在滚，一直在网络世界里面在搜，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以前可能一台就可以搞得定，因为容易吧。 比特币这么值钱，那些创造比特币的人为什么要把他们散落在网络里？ 因为他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值钱吧。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你想一些金融体系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就假如说比特币那个发明家他把所有的比特币都给了他自己，那比特币就 这就不值钱了，因为他没有流通。东西是因为有流通有交易，因为有易手，然后所以才会有价值，对不对？ 是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会送，就很多新的区块链出来的时候他会到处送钱，因为这个一套这个货币系统它在越多人的手里它就越值钱，这是一个网络效应。其实就像一个社交网络，比如说人人网或者是微信，越多人用它的价值就越高。 对，再给你举一个你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Van Gogh 梵高的画全部在自己手上，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画是不值钱的，但当他去世以后，他的画作开始慢慢的在各个藏家手中，而且不断被辗转的时候，他的画越炒越高，越炒越高，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到八千万，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只是聊技术的话太抽象了，要不天王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区块链和比特币现在这么流行又被说成是风口，它会改变哪一些行业，或者说会怎么样改变我们渗入我们的生活？ 对，你看因为我们列举到并驾齐驱的另外的五大创业风口，无人便利店、生鲜、共享充电宝，我真的想把共享充电宝删掉，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怎么能够喝，就另外几个包括迷你 KTV 我都觉得说大家身体力行能够马上去看得到碰触得着的。那就像王爽问的一样，区块链和比特币就把比特币删了吧，区块链这个部分它会在哪里得以体现呢？就我们普通人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比较真切的部分。 对，比如说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有很多刚才说到其他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比如说那些什么共享充电宝、 共享经济， 大家管它叫做共享经济，但很多人会说它其实不是共享经济， 对， 因为后面有一个 租赁，它只是 对，有的是租赁，而且背后会有一家公司其实控制里面所有的东西。 是， 就比如说虽然我们是在共享自行车，但最后的这套体系的所有的财富的产生，其实都有一家公司都收走了， 就是盈利面还是在某一个或者某两个。就 对，所以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这个滴滴搭车，对吧？其实你说滴滴搭车可能真的是带来了更方便的交通，然后也让这件事情变得更高效了，但是司机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是他赚的钱可能还没有原来开出租车多了，但滴滴搭车 天放老师，滴滴司机赚的比原来多得多，相信我。 你做过是吧？ 对，不是我做过，是 他干过司机。 对，就是因为我们做过类似这种市场调查。 不是，但是传统的出租车确实是被挤占了市场。 对对对，好，然后继续。 对，所以你可以想说一个真正的去中心化系统，那如果没有滴滴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网络，然后比如说有一套货币系统，我们可以用它来搭车，然后这样货币系统不但是说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搭车，而且它代表整个像滴滴搭车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富，对吧？那然后如果有越多人来用这套系统的话，其实每个司机和每个乘客其实都有可能通过这个货币的升值，然后来得到这个价值，对吧？就是你可以想说我们如果把一个中心的一套公司把它给分了，然后分到每个用户的，就是你想比如说最后一个社交网络，比如说像一个滴滴搭车，或者是摩拜 OFO， 或者是甚至像一个比如说一个论坛，比如像百度贴吧或者知乎，其实最后很多人说其实最后价值创造者都是这些用户，就是如果说知乎上面没有了这些所谓的大 V， 没有了这些内容创造者，那它再好用的软件它可能一分钱也不值，对吧？那这个知乎是一个可能数十亿的一个 体量， 对吧？那如果说这个体量可以有一部分东西通过一套就是区块链系统把它给回馈给用户的话，那这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如果说你在知乎上面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然后你得的不是赞，或者是每个赞其实是一个币，一个知乎币，然后这个 听起来好爽哦。 那也许这个东西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说 懂了。 对，所以我觉得区块链就是它可以，我觉得 现在可能还太早，就他太早。然后我觉得，但是说他可以给我们的，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透明度。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他会把用户和公司之间的这个界限给弱化，然后让更多的这种早期的所谓的大 V 和有影响力的用户去拥有一小部分这个整个招网王的权益和他的增值，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展趋势。 就是我们会消灭那些少数几个集中的得利者，而把这个利分给每一个人。 怎么听起来感觉像是消灭了资产阶级，然后最后让所有的这个平头 有点像哦， 对不对？ 你看现在的 有点这个感觉， 垄断这个市场的一些大。 对，因为你现在就比如以打车为例，就是现在他想怎么涨价，有时候加价几倍的话，他就 对呀、啊，就消费者其实很弱势， 对 吧？ 是这样。 包括我们在知乎上贡献内容，在豆瓣上贡献内容，其实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但其实付出的是我们。如果没有我们，这豆瓣什么都不是，对不对？知乎什么也不是，所以可能会让每个人的价值就得到更大的体现。我听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我们俩理解是一样。 所以现在天放老师关注的一些，当然你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哈。你关注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未来的一些趋势，你看好哪些方面？就比如说区块链的应用。 对，我觉得区块链应用可能有三种吧。第一种是说，其实跟一些金融体系有关系的， 金融， 就是对，就是金融里面的一些可以让金融变得更方便、更透明的东西。第二种就是说，就是一些，比如说可以让这个透明度变得很重要，就是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后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然后莫名其妙，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像，比如说保险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对吧？可能你都不知道最后这个费率是怎么算的，或者说就是保险公司到底是不是还有足够多的钱，对吧？然后就是说所谓的有一些有可能有什么庞氏骗局啊，或者这样的东西。 对，是的。 如果我们把它区块链化的话，我们每个人其实可以真的可以看到，就说它真的完全透明的，就说哎，这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资产，然后到底被转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样的行业，我觉得是非常看好的。第三个，我就是说，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一些互联网产品，然后它的产品的大部分价值来自于它的用户，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想象说，也许在几年之后，这些公司这些中间人可以被一套区块链的这些智能可以被编程的金钱给取代的话，对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机会。 我觉得聊到这儿能够感觉到今天我们的落点了，就是前段时间流行的那篇文章叫人傻钱多的年代真的要过去了。你现在要赚点钱必须都得动脑，你要去理财，要去选择一个什么金融产品，你一定要懂里边的门道。就是如果你不太懂技术或者是什么都就是还是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我觉得会越来越穷， 是不是未来？ 越来越蠢。 所以未来的时代是属于程序员的， 就一定是就是属于天放老师这样的程序员，对吗？ 我这也是一个年轻电视台。其实我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我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理财是什么，我所有钱就存在这个银行里面，而且我是存在我的那个一个没有任何利率的一个账号里边，对吧？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钱嘛，对吧？然后我也没有做过任何投资，我也没有买过任何股票或者甚至其他 产品， 金融产品，对吧？所以其实可能 要比他帮我放外债。 我觉得下一代小朋友可能不会是这样子，就我在想说，也许就是如果我有个小孩，如果他可能八岁的时候，我可能会又给他一个比特币钱包。然后也许我觉得他是个玩具，就是我觉得今天买比特币不要以投资的态度去买。我给很多的朋友建议，他就会说我要不要买些比特币，然后因为他以后可以变得特别值钱。我说如果你要是以这个心态的话，不一定，这可能更像于你呢，就是这个投资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我觉得说今天买一枚比特币，你不用买一枚比特币，你可以买0.1枚比特币，因为它是可以无限这个分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去买了0.01枚比特币，我觉得就好比你在90年代买了一台电脑，或者是在10年前买了第一台智能手机，就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玩具，然后在你 而且很有潜力。 先不说潜力，但我觉得它非常有趣。然后你如果你就是拥有了0.1个比特币，然后你为了它你去明白了一个比特币钱包是怎么工作的， 那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就是你至少要接触到它，然后你才能有机会了解到它。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呢，就是在听完我们今天这一时段这个讨论的时候不用太懵，因为所有的科技最终都是还是以人为本为人而服务的，所以总是有立足点和着力面可以让你去接触和了解它，但你不能说秉持一个闭塞的心态，开放的去接受它和学习它，相信你不会是永远的小白。 我觉得天放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危机。